咱们就唱丑梦迎春来一浪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是冤名天。

家中落座后摆上了杯，红军密布是阳光不见，朔风凛冽自无寒，这飘飘的瑞雪飞舞在空间，霎时山川被岁月吧一片的银装是道路而难辨，乌鸦带粉迎风把朝欢，紫剑持枪闽花摇皮鞭，闽员外坐在那车子里边，趁酒兴掀车帘，未把那雪景看。见闵子骞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员外一见，看了看闵子骞，得得得地打颤，绷着双肩。闵德公的心中是暗暗的打算，为什么闵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他们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闵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分明是不长进的子谦他偷闲多懒，他母亲所说的话与果是实言，也怪老父母教育不严，越想越恼就跳下了车辕，闵子骞他是怒容满面，从闵华手中啊就夺过皮鞭呐，他借着酒兴举起皮鞭，啪啪啪的几下抽破了银衫。原来是鲁化蓄在了里面，败絮残花，闵德公一见芦花他的浑身发颤了，不由得皮鞭子落地，他的泪滚腮边，撕开了闵华的衣服留神看，里边絮的是好思念好奸人，一样的孩儿你两样汉，竟拿芦花当思念亲生

琴，从此断。三个孩儿我自己看，老员外想吧。他一声长叹，一会儿就把这休书写完，脱休书手发颤，心思到完了。李氏的面前哦，赶快收拾你自己的物件哦，留下你花语名权，回礼家你莫要迟延哦，从此后你玉敏家是无有牵连哦。狠心的李氏，他并不服软呐，跑到里屋收拾衣衫，小敏花跪在了那母亲的面前哦。哎哎呦，拉住母亲泣不成声，令人心酸。 母亲，您只顾一走，何人把我们 弟兄照看？ 难道您就这样的狠心，您千不念万不念也得念我的未满周岁的 三弟名权？ 这时候民自谦正在厨房向火取暖，忽听后堂吵闹不休，二弟敏华痛哭失声，他急忙跑到了后堂， 留神细看， 见老父抱敏权，苦脸愁眉泪潸潸，母亲在一旁站，气昂昂怒容满面。这个小敏华就跪在旁边，拉住母亲，她哭得可怜，在那桌上放一封休书，莫记还未干。 闵子骞见此情景， 心中盘算， 为芦花起争端，老夫动怒难以阻拦，一家人要离散，我必须以礼劝解，叫他是从两全啊。想到此，他急忙跪倒， 婉言相劝。

水榭山村多少里也变不出南北与东西，又搭着水连天，天连地，树连山，山连续，混作一团宇宙，迷糊听得风雷大作，地动山摇，树倒是噼噼哩哩的响，电光夺目要斜地，非容易来之在那关不是小行，将船系下船来向前指，欲往前村访不知，当此际云峰薄风才止，密密如丝牛毛细，河边慵乱柴，岸上有鸣泥柴飞倒扑柳屁，三只白叶随水风落花茅草不满地，在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翁，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驴，接引我牛向观桥风折酒后。 走不了了。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这一场就留下了就。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幺节大春节。

听罢那小万岁说是在在在，出手那把花摔，摔在了地尘来不得，刺儿没摘上他的香罗带，哪管那树枝儿别去他的鬓头摔，过血凹桥把香摘，满仙连龙朝里看房中，不见那小郎才这家人冷错和你呆呆要随牙宁信也还原来是巧嘴的八个虎 好了，那到现在为止呢，两场这个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呢，就已经非常完整的给大家播送完了。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